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摆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曾摘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桂冠的小提琴家陈曦将登台国家大卷，与欧洲名团斯图加特室内乐团携手奉上门德尔松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中国首演。今晚开始到本月25号，以阔别国家大卷舞台8年的莫斯科大卷芭蕾舞团将回归，献上古典名作《海盗》和苏联早期芭蕾作品《巴黎的火焰》。《海盗》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剧目，今晚收获专业奖项无数的首席演员克雷萨诺娃和搭档伊格尔茨威尔科将联袂登台。舞台剧以笑之名今晚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现场演绎破旧的别墅主角登场，心心相印三部独幕剧，传递给观众的远远不只是一台演出，方寸大小的剧场有着某种魔力，观众总是对着舞台怅然若失，又总是看着别人的故事挥洒着自己的泪水。英文独角戏《一个人的莎士比亚》今晚开始在龙福剧场上演，这部戏讲述了一段发生在6岁男孩与苛刻严厉的莎士比亚老师之间令人捧腹而又感人至深的故事。约瑟夫·格雷夫斯将他对莎士比亚的全部热爱融入到了剧中。湖南卫视节目《我想和你唱》第3季第4期将于今晚播出，本期出场的想唱大来宾莫文蔚以一首《盛夏的果实》创下了416万歌迷同框合唱的新纪录。大型寻亲节目《等着我》第4季将于本周日起在央视一套每周日晚间黄金时段播出，前3季节目的访问人为前央视主持人倪萍，第4季他因身体原因选择了退出，接替倪萍担任访问人的是资深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论员张春卫。由高满堂编剧，毛卫宁执导，樱桃、王雷、李乃文主演的年轻情感剧《爱情的边疆》正在浙江卫视热播。这部剧时间跨越半个世纪，讲述了女播音员文艺秋与苏联播音员维卡、同学万生和同事宋少山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自上周末在16家影城开映以来，《顽主》《本命年》《天梯》《建国大业》《定军山》等5部影片的上映，给观众尤其是喜爱艺术影片的观众带来了丰富的观影选择。在本周末，除了这5部影片继续上映之外，首艺联的先锋电影板块将为观众带来由姜文导演御用编剧李飞的导演处女作《命运速递》。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4小时之内，由10万元前债务所引发的骨牌效应，一串荒诞不经的故事，使一群小人物措手不及的荒诞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啊，今天天气确实不错。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周六的白天是晴到阴的天气，傍晚呢在西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夜间啊也可能有小雨。好，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 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每个周五巅峰会， 对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动作啊。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啊，今天就俩人疯是吧。 现在这俩人疯也可能是两个半人疯啊，不知道，现在还不能最后确定。 我们巅峰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了，是不是啊？你不知道，这就有一些不可意料的未知啊。哎呀，这制作人的真是 这个巅峰会啊，它就是与众不同啊。今天巅峰会为什么与众不同呢？今天我们说的一个话题就与众不同。刚才张亮跟我说，今儿你说这话题，你是打算说，打算不说呀？是吧？打算是出声啊，打算不出声啊？ 这个它是一种悖论啊。我们想要说这是一个不出声的事儿，但是不出声大家怎么知道呢？ 你不出声，谁知道你说了什么啊？我们是手语还是副语啊？今天说的这个标题在我们推送上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今天微信推送的标题叫做“记住，保持无声才能生存”。啊，你听这个，有没有一点这个啊，让你摸不着头脑的意味啊？无声才能生存。不说话了， 不让说话了， 从现在开始就不说话了。完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想生存。 哎，为什么说保持无声才能生存？这个今天有一部电影是在昨天零点啊，应该是零点，今天零点上映的，叫做《寂静之地》。寂静之地啊，想起了另外一首歌了，叫《寂静之声》。 哎，《寂静之地》这部电影相当相当的怪异啊，特别的寂静啊， 关键来势汹汹啊。 哎， 在这之前，好多朋友可能已经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了这部电影。 对 啊， 看到很多 的特别高的分 影评啊，就是说这个被称为是至少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佳的恐怖片啊。 这个年头，你敢说最佳 啊？ 广告法不准， 那就是通过什么说它最佳呢？通过观众的反应啊。首先告诉大家一点，不要以为在电影院当中，这个场灯一关是吧，这个都是全黑的，就谁也看不见你干什么了，对吧？这个电影院的监控摄像是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到人的动作的， 捕捉这个观影的人群是什么反应。 对。那么据说在国外上映之后呢，很多的这个资料显示啊，这观众都是 做出各种表情， 捂着眼睛看的，这个电影啊，张着嘴巴看的， 但是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出声看的啊。这个电影相当相当的惊悚。 对 啊， 为什么说它不能出声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源于这个电影的宣发上的一个特殊之处。 嗯， 他们在宣传的时候呢，他们用了一个这样的设定，叫做“出声必死”。 嗯。 因为这个电影的故事讲的是由于外星生物的入侵啊，这个有一些怪兽啊，这怪兽呢它捕捉人类啊，它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出声它就能够追捕你。 对，这就是 不能出声 设定。对啊，必须得保持安静才能够逃过一劫啊。 哎，所以呢这个宣发呢就利用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的情节。 嗯， 他做了一个叫电影之外的宣传。 嗯， 这个近声的设定或者叫无声的设定延伸到了银幕之外。在他的宣传过程当中说到了，在电影院里啊你也不能够出声 啊， 否则就有可能被怪兽抓走。 对，就是说不能这个吃爆米花了啊，也不能够用吸管喝饮料了啊，这样的声音都是会影响你的安全的啊。这种方式其实这个也挺常见的，我们说经常有这个恐怖片它是把电影和这个生活联系起来啊，专门营造这种观影气氛， 嗯， 这种恐怖气氛。也有很多其他的电影呢，就是比如说一些粉丝电影， 嗯， 它也专门营造这种啊这个巨星来了是吧，这个粉丝一起狂欢的这样的一种气氛。 嗯 啊， 你刚才说的那个不能吃不能喝， 嗯， 这个是在咱们电影院里很常见嘛，就你吃个爆米花喝个饮料，每部电影几乎都能这么度过啊。但是你刚才说了，在这部电影的这个放映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专门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预告片。 嗯， 他就告诉你，你喝饮料，你吃爆米花会多么的尴尬。听到吸管插入的声音。这一段非常激烈的片段里面反映的是个什么事儿呢？这个预告片啊是这么开始的，荧幕上的男主角把手指头放在唇边做了一个嘘这样的动作， 嗯， 然后观众也都在看电影，突然之间有一观众就拿手开始撕那个零食袋， 嗯， 然后开始插那个饮料的吸管，你刚才听见这吱吱吱的那个声音， 嗯， 然后有一个观众就拿个爆米花开始啊咯吱咯吱的嚼，然后所有的观众就发现突然之间， 嗯， 就被一个神秘力量给抓走了 啊！ 那个要大喊一声， 嗯， 一地的爆米花， 嗯，多好是吧？这个肯定是很多人的心声啊！这要是所有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的都能 被抓走 啊 啊！ 那 这么想的， 每部电影我们都能无声的观看，那该多爽啊，是吧？ 这个无声设定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应该以后在电影院里就立个牌子是吧， 哎， 不要再出声了，不要再吃爆米花，不要再喝饮料。但是这个不现实，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好，大家看个电影特别是那种爆米花电影嘛， 嗯， 你必须得爆米花配着嘛，可是除了吃爆米花和喝着饮料之外，还有好多影响你看电影的事情， 嗯， 对吧？ 对，今天我们这个四点有戏巅峰会啊，我们就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啊，看看您观影那些特别印象深刻的不愉快经历啊， 啊， 就是说影响您观影的一些影院的不文明行为。 来，你先说一个，你最受不了的在电影院里有人干嘛？ 最受不了的就是我坐错地方啊。 你坐错地方 啊？你比如说 啊，对，有人过来说您坐错了，你最受不了这种人是吧？你这种人， 你这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坐在一群孩子中间啊。 嗯， 比如有时候看动画片啊，或者一些比较适合小朋友看的吧，对吧？ 嗯， 你坐在一群孩子中间，那可要了命了，是吧？你就不用看电影了， 嗯， 这群孩子就是戏啊，你就身处戏当中。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怕的。 嗯， 这个可怕在哪儿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正常的交流让他去停止啊， 嗯， 你还没有办法发脾气， 对，没有办法使用武力， 哎，嗨，那也跟谁你也不能使用武力啊，哎，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最尴尬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嗯， 那就是走啊，就是我自己离开， 嗯， 哎，这个那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 其他的我觉得 还好， 任何的行为你都是可以沟通、可以解决，是吧？你可以提出警告的，对吧？当然了，这个可以吐槽的太多了。我本人啊，由于也是一位电影发烧友啊，也经常遇到一些让我很心痛的，是吧？这个观影环境，要不然我怎么觉得刘笑那说那对呢，是吧？以后的这个趋势啊，就是影院越来越，银幕越来越大，影厅越来越小啊，观影人数越来越少，座位越来越快， 一个影厅， 哎， 一个位子。 嗨， 不用选了， 那您得是自己家啊，自己家安排。所以这个家庭影院也好啊，或者说是前一阵子不还流行一个已经被灭了啊，那个叫移动影院，是吧？移动影院没什么，它那个移动影院呢，它是要叫零窗口期来播这个电影啊，网络上 那个应该是在网络上看的， 对， 跟电影院没什么关系。 对，但是说这个私人影院，对吧？或者家庭影院，这种方式啊，这种方式。 但是你说的这种方式呢，它一个是说，肯定花费会高，因为你座位少， 对， 因为你私密性，那么这个钱它就上去了。那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我们还是得到那个大影厅， 或者说是我们要及时看当下热映的电影，还是 而且你肯定选那个厅大的， 对， 厅大的人就多，人多它就事儿就有可能会发生， 对，所以这个你得做好准备，是吧？ 这个看复仇者联盟的时候，我都听到过这样的吗？就是他们那个说那个男孩啊，你不要再给那个不知道某一个英雄的女孩再讲了 啊， 对吧？在这个这样事情。经常发生，就是那个大神唠唠叨叨，你就看见俩人进来以后啊，就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百事通，是吧？哎呦，那个电影从头到尾，他就所有的细节他都知道，而且他必须得讲出来。旁边那个呢，哎，捧的还挺好，是吧？所有都不知道，哎，这也是一种现象。这也就我们说，电影院啊，人家本来是叫无声胜有声，结果呢啊，弄到电影院当中，你看现在这个影院环境啊，经常会出那个新闻嘛，是吧？这个踢了椅子了，是吧？这个看手机了，啊，等等等等的，有可能会闹得就很不愉快，大打出手的还有吗？ 对啊，今天咱们北京文娱广播啊，微信平台还是期待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大伙儿说一说您在电影院遇到过哪些是这个孰可忍谁而不可忍的这个行为 啊的奇葩事，电影院里的奇葩事到底有哪些？刚刚我们说到的这部电影叫做《寂静之地》啊，那是多好啊这名字啊，这个要电影院里边以后。电影院里面也应该弄一个大字儿，一个字儿就够。静 啊，静 啊，跟医院似的，是吧？ 我以为跟公堂似的，肃静，啊， 肃静啊。寂静之地的这个，说说这部电影吧。他的导演约翰·卡拉辛斯基和他的太太，一位著名的演员艾米丽·布朗特，他们俩呢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都担当了主演。这部电影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是说啊，有这个外星入侵的神秘的生物。然后呢，你只有通过噤声，也就是不出声，才能躲过怪物的袭击。所以人们必须在无声世界里艰难求生。而就在这个故事之外呢，导演这个约翰·卡拉辛斯基呢，他就是给记者是这么阐述的啊。他说在片场呢，我拍的时候就无时无刻不在注意着声音变化。我希望以此来让观众沉浸在我的电影里。他后面这句话很关键，他说我想让他们看了五分钟以后就会沉浸在片中人物的处境里，也不敢发出声音。 其实这个电影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说，我觉得他把人类的恐惧啊，给描写到了一个极致。就是我们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你会发现很多电影呢，其实也利用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最恐惧的是那个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哪个地方会来啊，这个是特别恐惧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吐槽这个美国恐怖片啊，比如说《异形》也好啊，还是什么这些就科幻恐怖片，就是它老是通过节奏来突然吓唬你一下啊，就是这个怪物啊，还是这个什么外星生物，它忽然就出现了，因为普遍来讲速度都比较快，是吧？你就猝不及防， 速度比较快，样子比较怪， 哎， 是吧？ 是，就是这种。对心理上的这个恐惧啊，他其实、就是、 好多人是怎么认为的？不如东方恐怖的那种 啊， 营造的那个概念 是 更加的吓人。 对，就是这种方式呢。但我觉得在这个寂静之地里边，导演玩到极致啊，都让你就看不见这个东西啊。你说你恐惧不恐惧？ 所以我们恐惧的是什么？恐惧的是我们看不见我们未知的东西。来听一听《寂静之地》的预告片。这个预告片呢，它相当的复杂啊，它里面有好多不出声的地方。 嗨，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恐怖的氛围，在无声的环境当中是如何升起的。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基本上就是节奏加音乐。 嗯 啊，刚才这一段的这个预告片的，你几乎听不出来剧情的任何的变化。当然，我肯定预告片是用通过图像来告诉大家信息的。可是，在这个预告片当中，几乎没有台词。 对对，这个就是，这不错了，还能听见声，是吧？ 哎，就是没有彻底晋升。刚才说的寂静之地，确实这个预告片呢也跟它的名字一样啊，跟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做到了几乎没有人类的语言。 嗯， 刚才说到这个。没有人类的语言最好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啊，最好你旁边不要出现人类的语言，因为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槽点啊。 来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忙里偷闲说这个认同赵亮的感觉啊，无法让孩子群在一起关系， 孩子群 啊，不停的逗贫、惊呼、抖腿， 嗯， 真是备受折磨呀。 嗯，只有撤、 撤啊。对，MSH 说那个看复联三的时候，边上有一妹子。一直在问她男朋友这是谁那是谁、 嗯、 这是什么技能那是什么技能、 嗯、 说之前看过一篇漫威人物的科普文章标题就是环地男有一片清静的观影天空简直不能更认同了 这个事情还引起了讨论啊好多那个女性观众还不答应呢 嗯、 啊、说我基本上都跟我男朋友讲的 凭什么说我跟我男朋友啊 那个比利小波尼他说这今天这个话题太适合我了之前就是因为忍不了电影院里的熊孩子 啊， 跟我老公在家里做了一个视听室。然而为了看《复仇者联盟三》，我还是选择了去电影院。我旁边啊，不停互相问：“这是谁？这是谁？” 啊、 那个情侣证明了我的选择 啊，多么的这个错误啊！不应该去电影院再去看。 盛伟说了：“说今晚一定看这部电影。”说到看电影需要安静，他、使他想起了80年代末， 我 单位发电影票， 嗯， 请大家看《超人》的第二部。哎呦，您这生活真好哈、啊哎！他说好不容易找了 那时候人家就看 DC 的作品了， 可不是吗？啊，那时候我连 DC 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我以为大车的缩写呢。上回说好不容易搞了七八张电影票呢，你听听啊，这是跟几个女同事一块去的？ 你看人说请同学看了、 啊，请同学看，结果呢，我这同学总是叽叽喳喳，给我。烦的呀， 嗯， 说真没办法了，从此我就一个人看电影了啊，住孤生嘛，这不， 嚯， 这是今晚一定看， 一定看这部《寂静之地》哈， 嗯嗯，这个小齐他是从恐怖片的角度来说的，他说很多人说现在的恐怖片不吓人， 嗯， 他说呢，要我说看恐怖片其实是需要环境的，因为很难想象用手机这种小屏看恐怖电影，巴掌大的一个鬼。能获得怎样 真是巴掌大的一个鬼啊 最大也就巴掌这么大了是吧说我做过一个实验用比较大的电视机屏幕放恐怖片、把声音开到最大、同时关闭屋内所有的灯、再把与屏幕的比举这个距离啊、缩短到1米以内这一下子就有感觉了 他说 IMAX 了、 张帆漂亮可以试试我跟您说张帆看什么电影都是这样的 IMAX 我自己的 Max 啊， 这个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当中啊，有一个意思就说到了，就沉浸式嘛。我们老说这个是看一部电影还是进入一部电影，那个 IMAX 影院当中都是这个广告嘛。 嗯， 其实它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能让你有包围感、进入感。那个进入感和包围感，设备是做到了。实话说，现在电影制作技术也好，还是你影院的这个设施也好，设施越来越高级啊。现在新开的影院一家比一家厉害，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些东西弄好了，你旁边老有人搁叽叽喳喳，老有人拿那屏幕闪你的眼睛、你能看得舒服？我不信你能沉浸进去。 说实在的啊，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有点刁了，就刁到什么程度呢？这电影院人太多的，我都不想去，真的。我说的是实话， 你说的是电影院火的地方，你 不去了对我真的是 或者说那个厅大的人多的地方， 对， 就问你这 IMAX 看不了吗？ 这就是您等它差不多这个电影的热乎劲儿过来呗，是吧？或者说我就宁愿找一个， 就你等这窗口期， 对， 稍微往后走着、 要不然我就坐最后，要不然我就坐最前、或者说相对比较靠前吧，这样的话呢，影响能少一点。坐后排的朋友们肯定有一个困扰，因为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个时代之好啊，它也是看。电影之糟心怎么的现在手机的屏都很大呀是吧、最小都得5.几寸呢、好吗您看这电影一开始咱都别说看正片吧、就是说这个你想要沉浸式的要观影了你会发现在你的那个看这个大屏幕的时候你的眼下你的余光之内 对 总会有无数个小屏幕 星星点点 是吧 对 哎真的以为是看演唱会呢 点亮了 啊这以为看演唱会一样大家这手全亮着是吧 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过去的手机不存在这个问题过去手机屏太小了 对 就 一个指头那么宽的一屏， 是 你能造成什么大影响？ 是啊，现在 又亮 啊，还 能当手电筒用呢， 是 的， 是这样啊。所以说，即便是说，就而且你这是很正常的，对吧？你可能也掏出来看一眼手机，你不影响别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行为，你在人多的这个应听的时候，你就是会受影响。 对对对，刚才说到的这个手机屏幕，包括还有啊，我今天在推送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我的经历，你比如说。这刚才说了，这电话铃声咱们就不提了啊。那电话铃声都不关的，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进电影院啊。我忘了，我能理解，但是这个此起彼伏都忘了这事儿的那句话，有问题了。另外还有，我们刚才说讲这个片子的啊，剧透的是吧？声音特别大，然后聊那个跟影片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儿也有啊。谈生意的我都听过，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即使是没有声音的状态下，就是它不出声，那椅子抖，你经历过吧？ 对， 那个有的影院啊，它那个独立的不是很独立，它那椅子一排都 是 只要有人抖， 是联动的， 对，只要有人抖， 就全， 你还不知道谁在抖，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 你还得观察，你恒不能你从左边的一排开始，你看到右边去吧，不能对吧？然后还有那个。有没有闻到过异味的？这个异味有很多种， 这个必须拉出专题来说， 很多种 啊， 很多种 异味专题啊。 现在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把那个麻辣的和酸辣的东西拿进去的 啊！ 我的个老天爷啊！你在里面闻到的，当然不是臭味啊，什么鸡呀，是吧？鸭呀，啊，这些味道都是这些味道了，你太可怕了。 你去到电影院来看，哎，回应啊， 这个还有很多的要吐槽的地方，等待大家的意见啊，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今天来说说电影院里的奇葩事。本来是一个无声胜有声的地方，为什么这个环境有的时候不那么尽如人意？可以说说您的经历，最近您看哪部片子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奇葩事了？ 哎，对，什么事儿让您巅峰了啊？这个今天四点有戏巅峰会，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畅谈电影院当中的奇葩事情。 寂静之地，我刚才说寂静之声了，那么就听听寂静之声。 好，咱们一会儿接着聊。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ow the streets are cobblestone. Neath a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r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he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明，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0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过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车多路段。长春街路口东西双向及南向北的方向车比较多，崇文门路口南北双向，正义路的南向北，南黑二大街北向南，以及东华门大街东西双向，灯市口大街的东西双向，五四大街东西双向，以及沙滩路口北向，这些路段呢都是车比较多，行驶缓慢啊。今天是周五的晚上，又是赶上咱们这个晚高峰，天气又很不错啊，估计出行的朋友会比较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撞款撞。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轻松出击。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都别说话。 让我想起来游戏，我先说话了，这让我想起来我们都是木头人。 嗯，哦， 是吧？ 是 不许说话，不许动啊，看看谁先犯规。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做惊悚出击啊，不说话的游戏，就来自于我们今天将要看到的一部电影。从今天的0点啊，也就是说今天的前半夜啊，就已经开始了，叫做《寂静之地》，在内地大荧幕上映，比美国是整整晚了一个月多10来天。 嗯， 不到一半月。 现在很多人都看到在国外的影评了，还是这个非常的好啊。 国外影评现在是基本上数据呢是一片这个大好，在4月6号北美上映以来呢，烂番茄新鲜度是95%。 嗯， 然后它的那个里面有一个评分 ，IMDB 的评分是8.0，这个非常高啊。 嗯， 全球的票房据说在前些天已经突破了2.7亿美元，2亿7千万。 嗯， 票房口碑都不错。 嗯， 这个恐怖片，而且在咱们这儿就这个美国的恐怖片，咱们这儿的上映的频率不是很高。 对对 对吧？ 而且这个引发特别大的关注的，我们知道恐怖电影、惊悚片它都是比较小众的题材。 对， 本来这个观影就是人群就不太多啊，不属于大众的这种电影。 嗯， 那么 引发大家这样的关注，其实也跟他这种非常契合电影内容的这种营销啊、这种推广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说的不让出声啊，都不光是不让说话啊，居然链接到我们文明观影的这个话题了啊。希望说文明观影这个话题有太多的话要说了。打电话的，玩手机的，踢椅背的，孩子闹的，说我都习惯了，因为你只能习惯，是吧？不过文明观影还是需要每个人都要去做的，从我做起的啊。确实啊，我觉得这个文明观影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啊？根本原因是，我们很多人是没有这种概念和意识的，真的是啊。我发现就是，绝大多数朋友，比如说他在这个电影院，他小声的接个电话啊，然后呢， 是听到这个声音接的电话吗？ 哇，这声音好小啊！ 或者是这个？ 啊、哎呀。 我跟你说，就在上周 啊， 看那个什么的时候，上周是看复联的时候，真有人就在影厅里，就这声音响了好长时间， 是吧？ 响好长时间，他是翻他的包拿不出来，我跟他那家人，您早干嘛去了？您设置一静音不行吗？但是这种话其实说了多少年了，还是有人，对吧？ 这个我觉得这样，其实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啊，因为我发现，你比如说我，其实我也被别人吐槽过，真的。啊，就是我一个我是很注意这个观影礼仪的，但是你比如说影片还没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跟身边人说几句话，前面人就很不满意了，说哎你们小点声，哎就回头怼了我一句， 你被提醒了， 我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抱歉 啊，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那个环境是我就没看见前面有人。我就是包场的感觉啊，但是真的是啊，但是 你误会了， 对，就是影响别人。我觉得说你不管有没有人，电影开始了，你自己如果还没有安静下来，其实也影响你自己的观影啊，确实是。这个那次给我上了一课啊，以后我没人了，我到处看看啊，最好是你起码做到你别影响别人。再给大家讲一个我真实的经历啊，我曾经跟一个熊孩子啊发生过一点故事。 你跟熊孩子 啊，在这个电影院呢，当时看的应该是好像是忍者神龟啊，还是变形金刚。反正是一个动作大戏啊，没买着好位置的票，买的是第一排，第一排还靠边啊。你要知道，几乎40%的这个动作场面还是3D 的，看不清楚。然后呢，我就发现身边有一个小朋友啊，这小朋友啊，估计是第一次看3D 电影啊，他觉得这些东西触手可及， 哦， 他就 立体感 手舞足蹈，因为在第一排嘛，他手舞足蹈到什么程度呢？最后他就扑到那个。那个银幕上去了，整个几乎身子就要贴过去了，他因为他戴着眼镜，他就抓在眼前抓啊，大概有这么我感觉八九十来一二岁的样子啊， 八九十岁， 哎，然后这个小朋友就逐渐就是要基本上就要飞到那个银幕里面去了 啊， 我当时 没人管吗？ 实在是忍无可忍啊，我就直接喊了一句，我说这谁家孩子，有没有人管啊？我说这别人还怎么看这个电影？后来孩子的父亲出现了，我一看你还没这孩子转着 打了一架， 我也没好意思说什么啊。就我后来发现这个父亲管不了这孩子 啊， 他一个劲儿向我们道歉，然后他的这个小熊孩子呢是越来越起劲儿啊，所以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就家长他也遭罪啊。当然了，你像有一些场合他本来他就是孩子多是吧，那你 就相当于孩子包场的是吧， 对。那个，那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给六一 是吧？ 那个、动画电影， 电大压特，特大压电嘛。你在那儿去抱怨孩子，那你没有生存空间的啊！哎，所以我觉得也得分场合啊，分时候是吧？ 来看看朋友们的经历， 这 个今天有这样经历的朋友不在少数啊。 啊， 那个刚才我看到王立头先说这个，他说你们说那个啊，就是现在电影先进了，技术先进了，观影感觉没了。你要觉得太闲呢，你就去选择去影院感受一下啊。除了没有观影感觉呢，其他感觉你都有了。真厉害。 然后他还说周末愉快啊。 还有这位是叫凯轩是吗？ 凯轩， 他说前段时间到五棵松，那要来是吧？去看那个后来的我们，坐在我们边上的小情侣，从电影一开始就一直聊。十多分钟之后呢，拿出了一盒韭菜馅的小饺子啊。他说这个时候我内心是崩溃的。他们得是有多饿呀。拿这个什么什么吃的出来的这种事情呢，其实原来也讨论过啊，说这爆米花呢你没办法，它其实现在爆米花有点捆绑的意思，对不对？ 对， 没有办法，它是影院，很多影院靠爆米花挣钱的。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哈，他说就是爆米花这是标配吧， 对 吧？ 对啊， 但是爆米花可乐你也得分是什么电影， 这个也有理。 对对对， 你比如说去年这个纪录电影22啊，它是一个很悲伤的、很沉重的纪录片，你拿着爆米花在那儿咯吱咯吱， 不合适。 非常的 不 合 适，确实 不合时宜啊！ 你不用光说这个了，你这个呢就是主题它是沉重的，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文艺电影，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大概不到20人的 VIP 厅里，一个文艺电影，它就是那种意识流的东西，音乐几乎都没有，你拿着爆米花就使劲嚼，使劲嚼。那我到底是以为这个电影里面是该出现这个声音呢，还是我怎么办呢？所以有很多场合是不能够。 来吧，现在我们这个奇葩事儿话题稍稍做一个小的调整啊，大家吐槽一下，你们都在电影院遇到过吃什么的？ 吃什么的？ 吃什么的？ 什么味儿是吧？ 难以忍受啊！我来说一比较极端的吧哈，我真的在电影院，就是 VIP 厅哈。我好不容易人生有幸去一次 VIP 厅，我见到前边哇有吃火锅的， 不可能， 便携火锅啊，哎呦， 在电影院里 他是怎么带进来的呢？对呀、啊，他拿了一个提篮， 那不会冒烟吗？ 提兜啊， 不是，他不会有水蒸气的 啊，有 对啊，那 冒着气儿，要不然我怎么发现是火锅呢？ 没有人管 啊，那没人管啊，或者说是这么说吧，一个巨型的麻辣烫。可以这样讲啊，自己带着开水，你知道吗？完了一倒，哎嘿，这，哎呀， 看的什么《舌尖上的中国》？ 就我觉得看那个还可以啊。然后这个 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要说什么？ 没有 VIP 厅真有意思。一共看那个电影的是差不多4个人吧，算上我啊。我是看到电影中间，我闻着味儿啊，就是有点有点到食堂的味道啊。然后我定睛一瞧，我看前面，哟呵，冒着气儿，我看一下吃火锅呢，呵，哎呀，这样的朋友值得一交、啊。 那你过去跟说吗？哎，哥几个，带腐竹了吗？我说还有蒜泥， 这是我觉得我遇到最极端的一种情况， 哎、 吃火锅 的 啊、 刚才说的这个就是吃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有些吃的东西，你看现在有人带那个各种快餐进去的，就是带那个炸鸡啊什么的，是吧？那个我实话说啊，如果你没有那个醋、那个酸的那个味儿，没有那个辣的那个泡椒那个味儿，都还能忍受。就跟爆米花差不多的味儿。 对对对。 但如果一旦出现那种东西，就是那个刺激性的气体，吃的特别酸爽，你闻的就特别糟心 的、是是是。 而且那个气味在电影院当中，电影院是个封闭环境，那个空调起来以后，火，就是它均匀的散播在每一个座位的角落里，哪怕是在那个最边边角角吃。你在最中间你也能闻到。 哎呀，太开心了 啊我和霸喜还有小花肘说了，前班人不出声，但是头老是一直晃来晃去啊。 哎， 这个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那没办法，您赶上前面这位姚明来了是吧， 个儿高。 对，姚明我觉得那应该规定吧，他只能买最后一排吧，是吧？或者 不能进普通影厅 啊，或者他买那排后边那几个座他都得买了啊，你不能让别人坐那儿了，是吧？这个，而且我觉得啊，有些电影院的座椅的设置确实有一些问题。哪个电影院我就不说了，前天我还非常后悔的办了一张会员卡，那进去之后我就后悔了，他那个椅子呀有斜坡。就是如果你正常坐在那儿，你是会往下滑的。 哦， 你 往前啊？ 对，你没有办法，就是它 是不应该是向后这样仰着吗？ 对，它虽然向后仰，它是那个是向后，但是座椅坐垫那个地方它是有斜坡的， 向前斜， 向前斜。我估计不是年久失修啊，就是角度没设计好，你真的往下出溜， 那就是坐在那儿的时候、一直是保持着过山车向下那个姿势。 对，所以你就得用脚控制，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电影院很多人都非常自然的把脚放在前面的椅子上，因为你不放椅背上，你就滑下去了。你放在椅子上，把脚抬起来，哎，你就可以躺在那儿，基本上一个躺着的角度看啊。所以就是影院的设置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啊。如果你就是让人特别不舒服，对吧？那没办法，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啊。那个影院你就发现。哎，对，就是把脚放在椅子上不算什么不文明行为，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 没办法， 没有办法， 要不然控制不住我自己，就滑向前方了。 脚放在椅子，这个鞋放在椅子上，这已经不算不文明了。有不文明的是呢， 拖鞋 啊， 然后再 有拖鞋的是吧？哎，有拖鞋之后脱不脱袜子，那就得看他心情了。 我刚才说的那个不是麻辣鸡的味道， 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是鸡爪子、 这个、狭小空间太大了。 全程这个观影的过程当中，有人会这样，不小心就是在电影开始之前，他可能接了一电话，对吧？通常来说是电影那个正片还开始之前，就广告基本上一进来之后，说话声音渐渐小了，然后场灯关了，然后他就要挂电话了。 对， 那有些人好像这个电话啊，他就没法挂。 就对方不知道有多热情， 嗯， 啊，这个电话就一直持续持续持续， 嗯， 持续到你开始忍嘛，你就觉得等会儿他肯定挂了， 嗯， 哎，还没挂，等会儿他肯定挂了， 嗯， 哎，还在继续打继续打，这个时候就肯定会有人说了， 嗯， 但是一说，你知道有的时候会就直接在电影院里就吵起来， 嗯，对，确实是， 经常看到这样的案例， 嗯嗯，这个斯文说啊，他说我最不喜欢。我前边后边人搭着我的凳子上，是我是最不喜欢的啊。石国庆先生说， 但他说这个还好啊， 啊 有人不是一直搭着、啊、一直搭着我、啊、我无所谓啊。 嗯、 啊，关键是他过一会儿嘣， 对对对，踹一下， 我也不知道怎什么情况。 是啊，石国庆先生说，我家那边新拆的那个电影院的座椅间距就特别小，我去看过一次就不会再去了啊。其实我给大家这个一点小秘籍，现在我们都是在这个。手机上是吧，我们就可以网上就买这电影票啊。我跟大家说一般我选什么位置，我会选两种位置。第一种呢，就是当然是这个别太满了啊，太满了、 嗯、 您后进场了，那就剩什么位置您就选什么位置、 嗯、 没有卧铺只能坐便凳了是吧， 卧铺 这个除了 VIP 厅，如果你选择位置的话，你可以选择，因为有的稍微大一点电影厅它是会分方阵的对吧， 嗯， 最起码是前后两个方阵，中间会有一个相对宽敞的这个过道。 好，我知道你说的、哎、前面没有那一排紧挨着。 对、嗯、你就可以选就是有宽敞过道的前边的那一排。那后边那个人怎么搭这脚他也搭不上来。确实是这样的。或者你就选那一排，你就选你前边是很宽敞的。 嗯、 这样的话你会很舒服、啊。对，就是你的脚可以伸直啊，这也很舒服、 嗯嗯嗯。 现在有的电影啊，动辄啊两个半小时，确实你待时间长了也很难受嘛， 嗯， 对吧？哎， 但有一个问题，如果是那一排的话， 嗯、 基本上你说的就前面没有紧挨着的， 嗯嗯， 和在前面那一排， 嗯， 都靠银幕过近，我的 不会不会， 很多都是这样， 不会的，就是那一排基本上是在黄金区的比较靠前的那个位置，不会过近 啊, 啊。我也尝试过，就是在差不多是。第前三排的第三排或者是第四排、 嗯、 啊、 嗯嗯， 也还可以吧，这观影感受也还可以。但是大的这个影厅，就是 IMAX 肯定是确实有一些太近了。 个人选择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我看那个每次那个选座那个界面上， 嗯， 有的看整个影厅就选了最左上角，就是靠那银幕那个 啊 那俩， 嗯， 我说这是为什么？其他都空着啊， 锁场。这就是传说中的锁场， 把那俩先用了、 哎、对， 博雅说那个他闻到味儿了啊，有一次看电影啊， 嗯， 满厅都是方便面味儿， 嗯， 虽然是娱乐大片， 嗯， 但是真心很崩溃， 那这是 崩溃了， 您赚着了，人没跟你单收费是吧。春风福桃林说，他说赵亮这不好还办茶，说是我客户多好、 嗯、 他得向我推销 推销 吧、 嗯、推销点什么让各位说一说这个我们的话题再递进 啊, 啊， 说一说在电影院里闻到的最怪的味儿是什么味儿？ 嗯，是， 尤其夏天。 嗯 啊，这个原来老师说这个男士有的时候也用点香水， 哦， 是吧、 啊？ 因为在夏天这个影厅啊， 嗯， 你知道有的人是就是着急忙慌赶过来的， 嗯嗯， 啊，你从他头上冒的烟儿就能看出来，然后。扑哧一下就坐在你的旁边 啊、 嗯、 其实 带热气， 其实我觉得你忍一会儿就好了，一般那电影院都挺凉快的嘛，对吧、这个、 哦，那还有一个理论，忍一会儿 啊基本上过个两分钟以后 就习惯了、 嗯、这味儿你就闻不到了， 对啊、嗯、他走了你还不舒服呢刚才有一朋友张帆说可以用他的发言作为总结陈词啊，也确实今天我们吐槽这么多了，我们特别想说一句什么呢，霹雳小波尼他这段话说的非常好、 嗯、 他说我觉得有些电影啊是需要互动的啊，要不然这电影院存在就没什么意思了，是吧、 嗯、 他说需要观众发自内心的笑，需要观众跟随着情节去流泪甚至哽咽，但是这并不代表电影院需要你在观影时时时刻刻做一个影评人做讲解员，观影时的礼貌也是一种修养。 嗯，谢谢霹雳小波尼，我们也向您学习啊，在以后观影的时候咱们还可以收集一下大家如何来看待在影院当中那些奇葩的不文明的行为。 嗯，四年有戏啊，咱们欢乐追剧文艺观影，以后我们再加一个文明观影是吧， 啊， 从我做起啊， 好， 每个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做一位有修养有这个文明程度很高的电影观众、 嗯、 啊。 傅桃林这位朋友您推荐的影城呢我们就不方便在这里念了， 嗯， 您就自己享受吧。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年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祝大家周末愉快。